最近通胀咁犀利，25蚊做得啲咩啊？ 系啊，变靓啲推出嘅纤体保养疗程，只系需要俾500蚊，一个月就可以做足20次纤体疗程、啊。计翻条数，每次都系25蚊咋？ 哇，变靓啲嘅纤体疗程，唔止瘦咗，唔会翻胀，仲系反通胀添啊！ 咁你仲唔快啲打嚟8101-1183报名？ 先生贵姓啊？ 升级人赛线逢星期六日11:30到1点，主持人 Stephen Wong 王泳同你谈天说性 at HongKongReporter.com。 第二節回嚟啦，咁咧就剛才 off mic 嘅時候，即係阿 Ed 問個問題，上海北京點啊？上海北京冇廠喎，咁但係上海北京有其他問題啦。即係我諗上海北京個問題最大嘅就係、即係因為佢哋做商業嘅比較多啦，同埋就係地產啦，即係地產絕對就係城市，即係中國內地城市嘅一個幾大問題啦。即係譬如話，最近你見到係各個城市咧。自己做嘢嘅，即係都要去 boost 嗰個樓市。譬如我最近收到風就係而家就杭州就已經出咗啲新例啦，就係你買唔知大約我唔係好記得啦，即係我睇過立嘅話啦，即係俾户籍你啊，即係如果你買大約100萬嘅樓咧，就已經係俾户籍你嘅、即係用一啲咁嘅方法嚟吸引人買樓，因為嚟緊即將見到就係樓市會大冧咯。 嗯， 係啊， 即係第一個係南京啦，我記得睇翻資料就係、是、第一個南京係第一個做啦，跟住之後杭州啊、蘇 州啦、重慶啦、成都啦，全部都要做，因為你積壓嘅貨實在太多啊，因為呢個係你早年咧每個城市都係。即係搏命咁圈地，跟住係啦，就搏命係咁起，而家就嚟囉。 同埋佢哋啲嗰啲地區銀行啦，佢就開始就放寬返個貸款啦，即係嗰啲講緊按樓嗰啲即係 第二套房嗰個按揭啦嘛。 係啦係啦，按樓。 唔係，同埋我都想講、即係我都講過好多次就係、是、即係中國樓市係有佢自己嘅特色㗎。即係譬如話你喺好景嘅時候，因為其實按譬如話做按揭去買樓嘅人呢，佔嘅比例同埋嗰啲一批過嗰啲呢，係真係我諗大約係一半一半到啦，即係呢個我冇實際統計，但係即係我自己嘅感覺，長年亦話以前好景嘅時候呢，譬如你喺上海、廣州嗰啲就係、是、你好多人買樓呢，係譬如話喺上海以前啲溫州人就係啦，一數係數即係10個8個單位咁面不改容咁樣數咁樣，因為佢有啲熱錢，佢有需要要洗走佢嗰啲 hot money 或者叫 black money 啦。但係你喺而家呢個經濟低迷嘅時候呢，喂，風頭火勢，就算俾你卡奴你有嚿咁嘅錢喺度，你敢唔敢買？你一買或者揚出嚟嗰下唔得掂㗎嘛，大佬呢、這個都係要考慮嗰個問題嚟㗎嘛。即係唔係話嗰啲人全部冇錢啦，有錢嘅都唔敢喐，咁你變咗就嗰個樓市就好大鑊囉。咁第二節返嚟呢，咁我就講下每個禮拜都要講㗎，就係毒奶。係我即係好似新聞報告咁樣都要跟進下啦。咁即係要講嘅嘢呢，就我想澄清返啲嘢先啦，即係我上個禮拜即係自從開咗嗰個 email 呢，其實真係好多謝好多網民有啲 回覆 啦。咁我先講嗰、那個即係毒奶啦，即係我上個禮拜講嗰、那個即係有網民就話就 challenge 我哋，喂，係咪真係香港同大陸第一個出嗰個三聚氰胺標準啦。我呢就同埋另外一個網民，佢叫刁拔嘅，咁佢都好好，即係佢就大家都查過好多嘢啦，咁我就冇乜時間啦，我盡量查啦。其實我哋最後查到個結論呢，我哋都冇錯喎，係真係大陸同香港呢係第嗱，我要咁樣講，其實呢即係最初嘅時候我話俾你聽，如果我仍然係我希望我冇錯啦， 是香港第一個地區出呢個三聚氰胺呢個嘅。咁、 嗯、 我同阿刁伯後尾就炒到一樣嘢幾詭秘嘅，就係點呢？嗱，最初嘅時候呢，我記得如果大家上大班嘅節目睇就知道，同埋呢就應該喺9月11日，即係三聚氰胺即係話三聚氰胺有事嘅時候呢，大陸開有事，其實隔幾日之後呢，香港就做咗個好快嘅 response 啦。我記得嗰陣時仲開個記者招待會，咁跟住呢，因為立法會未開始嘛，佢就話自行立例㗎嘛，就立咗條例呢，就係所有 over 1.0mg 嘅奶類產品呢，全部屬於違法啦嘛，即叫你哋就自己要 check 啦，即係總之就即刻就用咗 1.0mg 呢個做咗個標準㗎嘛。咁後尾呢，我上個禮拜呢，我同阿 Dubu 都 check 過，後尾走返入去，唔知即係香港嗰個衛生局唔知咩嗰個網頁入面呢，嘩，鬼鬼鼠鼠改咗喎，冇睇過喎。佢就改咩呢？佢就即刻跟返呢、這個即係十月中嘅時候呢、大陸出嗰個三聚氰胺嗰個標準啦。而家香港都跟埋大陸㗎喎，就係咩呢？就係我上個禮拜講過啦，就係、是、嬰幼兒嘅 兩歲半 奶粉呢，係啦，就係 1mg、但係其他嗰啲啦，即係朱古力啊、奶製品啊，有 15% 嘅奶含量嘅嗰啲產品呢，全部呢就係 2.5mg。即係而家呢個1.25呢，香港都變埋係 喎。咁、 呢，咁然之後呢，你都唔係淨係我哋撲街呀、即係後咪我同阿 Dubu 再 check 嘅時候呢，就發覺呢就歐盟已經開始跟啦，其實而家就全世界冇理付，咁而家咧就真係有呢、這個，而家咧連歐洲都有呢個標準嘅，咁歐洲個標準好似都係定喺 2.5，即係話乜嘢咧？俾個信息大家就係咩？全世界而家 變咗 呢個國 際標準， 以後所有奶製品咧 都會有 三聚氰胺。嗱呢個就係我嘅理解啦。咁就有個網民就唔係、以前我睇過、我 check 過係歐盟嗰啲咧，有啲係寫 0.5 嘅、嗱嗰個係錯，嗰、那個係誤解嚟噶。我上過去美國嘅 FDA 同埋呢個歐盟嗰個我都 check 過，咁呢嗰個 0.5 其實係一個 reference 嚟㗎，嗰個呢我嘅理解可能係錯，但係呢我諗呢大約時間幾時有一個咁嘅去解讀，即係奶製品有呢個三聚氰胺嘅 0.5 呢，就係、呢因為我諗呀下係因為呢早一年前左右呢，因為有嗰啲dog food 或者 cat food 嗰啲嗰啲因為發現有咩呢邊呢樣嘢呢，咁歐盟同 FDA 呢就出咗一個，但係呢個呢佢喺入面呢其實都好清楚寫明，佢哋話呢個唔係一個可以接受嘅標準，只係一個 reference， 佢哋嘅 reference 就係話 0.5 係可以接受嘅、但係呢個唔係一個標準囉，咁但係到依家呢就歐盟已經最新個出嚟呢就係 2.5 定咗做一個標準，咁然之後呢最近呢一個禮拜呢，即係我要講嘅就係真係所以我就話要各安天命喎，即係呢跟住呢你而家見到所有新聞都會出嚟，譬如話你可以見到廣州啦，廣州嘅所有你去到家樂福啊、吉之島啊嗰啲所有大嘅超級市場呢，就已經首先開始呢就陸陸續續上架啦啲嘢，咁而家佢就好簡單㗎嘛，佢就係、是所有呢佢就以9月14號做一個界線，就係話所有9月14號之前即係下咗架嗰啲奶製品呢就全部陸陸續續呢就一批批再驗啦。咁然之後呢總之你通過呢個 2.5 嘅 mg 嘅呢，其實我話俾你到最後就陸陸續續呢 又係買返 啲嘢，回收下架嗰啲呢全部就攞返曬上架。 黐線 嘅呢、這個過程呢，以我喺大陸生活咗咁耐，即係咁耐呢，我嘅經驗呢就係、是、呢我可以話俾你聽，我真係唔會死錯人嘅。首係分兩個程序做，第一就係呢喺而家風聲緊嘅時候呢，914之前嘅呢啲產品呢係會好規規矩矩咁呢就係攞去驗、然之後呢符合 2.5 嗰啲呢就會上架賣，繼續賣，就而家佢貼一個標籤嘅，唔知老泥咁長嗰啲，唔知咩字話有，即係符合呢、這個通過呢個三聚氰胺測試之類嘅啦。咁但係咧，好啦，咁唔 pass 嗰啲會點咧？即係如果 擺埋邊啦， 擺埋邊先啦，係通常大部分唔會燒毀嘅。咁、到風聲冇咁緊嘅時候咧，就一定會全部攞翻曬上，因為大陸夠大嘅市場。 因為風聲唔係好緊嘅時候呢，通常呢佢哋就會將呢啲貨品呢佢唔會攞去上去上喺廣州上架或者上海上架，佢咪又拿返去啲二三線城市嗰度囉，賣咗去神不知鬼不覺。即係呢啲嘢唔係話我妖言惑眾，係真係以往根本就鋪鋪都係咁樣做，即係包括毒餃子都係咁樣。 嗯，喂，但我想問一下，其實佢呢隻呢唔係鮮牛奶，應該係純牛奶嘛。嗯，即係你擺得由九月擺到到而家呢， 唔係而家係講緊啲奶粉奶製品嘅嘢，或者譬如啲朱古力啊、大白兔糖啊、咩阿爾卑斯山奶糖啊，嗰炸所有呢啲咁嘅奶製品啊，液態奶梗係冇擺咁耐，因為你液態奶有個保鮮期㗎嘛，所以你而家液態奶係另外一種處理啦。液態奶呢就點呢？液態奶呢就譬如話有各方面嘅處理啦，譬如話舉例，即係卡魯佢成日講 Starbucks 嘅 Starbucks 而家短期內其實就係喺廣東省就用維記，冇用豆奶啦，用維記，因為維記嗰個農場就喺廣州，即係生產商喺奶即係個奶站喺廣州。咁然之後跟住譬如喺北京佢就用一隻叫八喜嘅。咁其實以前 Starbucks 呢未出事嘅時候呢，佢就係同即係蒙牛係簽咗約嘅，蒙牛係佢嘅即係中央嘅一個 supplier 嚟。咁你話日好清楚答咗你㗎，訪問過 Starbucks 都話遲啲冇事嘅時候呢，我哋一樣會用返蒙牛，因為點解呢，佢係因為佢 consider 嘅係嗰個 logistic 嘅問題，因為蒙牛係一個係可以同佢可以幫佢提供到，係呀，個 level 大，可以全國幫佢可以供奶嘛，你維記嗰啲做唔到㗎嘛，咁所以而家只係一個暫時性嘅處理囉。 唉，總之 但係問題 冇嘢講啦，大佬。 佢而家所有嘅超級市場嗰啲鮮牛奶啦，即係可以即係要雪櫃嗰啲喎，嗰啲其實都係冇話過係貼咗個標誌話驗過曬話通過個安全標準咁樣嘅。 而家鮮牛奶嗰啲呢就冇914呢樣嘢嘅，即係照我嘅理解。 可以冇啦，咩擺得一堆擺嘅。 即係而家呢就譬如話最近呢，譬如舉例啦，伊利嗰啲呢就做好多即係做好多宣傳啦，即係譬如話佢哋好積極去搵呢、這個即係搵傳媒啦，幫佢嘅各大報紙都有做嘅，就係佢請曬啲去請曬啲傳媒去呼和浩特啦，係呀，飲奶好多各州各省啦，包括譬如話酒泉啦，即係星火箭嗰個酒泉呢，酒泉市個市委呢而家係規定啊，所有嗰啲黨政機關嗰啲職工呢，每人啊每日呢 對住鏡頭飲 一公斤奶。仲有呢就係、是、呢每仲有呢就係、是、學生呢，酒泉市嘅學生呢係半價，是可以買，是都要規定你每好像都是買要你逼你買一公斤奶，那些叫飲愛國奶，你知不知道現在大陸，即是要逼你，現在就說依你都是就不斷是去做宣傳，告訴你現在的奶是沒事的。 嘩，撲街和清晨， 我想問一下， 一樣 一公斤奶會不會超標先？ 啊， 一公斤奶 現在 suppose 是沒事的嘛，因為現在沒有收這個收劣質奶了嘛。 不飲那怎麼 辦呢？咁唔知啦，你收返嚟你鍾意點樣處理你。 喂，我一定飲得奶咁樣，大哥 我又問咁點樣。我讀一啲嘢俾你聽，即係好得意㗎，即係譬如最近我喺網路即係見到呢，即係有啲人 post 返，有啲大陸人 post 返水啦，就譬如即係佢話呢個2003年呢，即係胡錦濤啊巡視蒙牛嗰陣時呢，就佢就胡錦濤講呢，就話牛奶本身呢就係溫飽之後小康時代嘅健康產品，不僅孩子要喝，老人要喝，最重要的是中小 學生都要喝上牛奶，以提升整個中華民族的身體質素。咁、然之後跟住呢，譬如溫家寶啦，佢又 call 啲溫家寶講牛奶啦，就係、是、溫家寶巡視即係又係啲奶廠嘅時候呢，就佢溫家寶嗰啲嘢，就你知溫家寶幾肉麻啦，咁佢就話我有一個夢，讓每個中國人首先是孩子每天能喝上一斤牛奶。 一斤牛奶。 所以溫家寶應該要負責的。如果喂大佬，如果不是這樣就冇人種腎石種得咁硬啦。 咪我覺得 咁然之後未講完喎，咁然之後呢就蒙牛呢就曾經呢即係就攞咗一句嘢做一個 slogan 嘅，就叫每天一斤奶強壯中國人嘅。咁嗰啲網民就將佢改咗，就係、是、每天一斤奶結石中國人囉。 但我想話其實可能而家飲奶反而比較安全。 又比較安全啲。 欸嗱呢、這個真係有先見之明啊。 點解呢？係 啦。 就因為而家個個都驗奶驗得緊嘛， 係啦， 咁你即係最危險嘅地方，我係變咗住安全嘅地方喎。嗱，你可能飲橙汁，可能有事，因為 因為你未驗到佢。 最近呢都有一個報道，嗰個人呢就叫喬富龍，咁喬富龍呢就係、是、唔知咩嗰啲溫哥華，即係都係同奶業嗰啲有關嘅，咁佢係長期喺中國做好多嗰啲奶業嗰啲研究，佢係好權威，咁佢寫咗封蔓延書呢係掟咗去俾溫家寶，即係講佢對呢個奶業嘅睇法，咁但係佢講嘅都係一樣，佢就係話佢話呢佢話喺佢話而家呢個時候呢係中國嘅奶品啊，十年以嚟呢嗰、那個品質最好嘅時候，要飲奶趁早，同你講嘅一樣嘅， 真係㗎，我講真喎， 係啊， 你而家咩飲水啊、飲茶啊、飲咩果汁啊，喂，你未驗都有事啫，唔代表冇事啊嘛，唔係問題而家奶喎，下下驗住， 因為風聲緊啊嘛， 風聲緊驗住，係 啊，大佬你醫理嗰啲而家強調係批批檢驗㗎嘛，係佢檢完再送檢㗎嘛，咁同埋咧就係佢呢個喬咩龍啊，咁佢都講佢料咗一樣嘢出嚟都幾得人驚嘅，就係咧佢就話咧，因為早一兩年啊，即係2006、2007年嘅時候咧，因為嗰個收奶個需求好大咧。咁佢話呢除咗三聚即係侵呢個三聚氰胺去可以即係增加個供應啦，增加供應之外啦，即係加假嘢之外，佢話其實佢哋一早睇到個問題就係乜嘢呢，佢話中國呢就即係唔係話好似紐西蘭啊或者澳洲嗰啲呢傳統有一啲乳牛即係養殖乳牛嘅呢啲咁嘅工業㗎。咁佢就話呢佢話突然間好大需求嘅時候呢佢話中國喺即係比如黑龍江啊喺呼和浩特啊嗰啲奶農呢突然間轉做奶農嘅嗰啲人呢佢哋其實呢嗰陣時呢係已經呢就係將一啲 其他奶都溝通。 肉唔係啊佢就喺嗰個即係乳牛嗰度做手腳。就係呢佢就因為要好急呢佢就攞咗好多嗰啲肉食嘅牛啊或者或者水牛啊或者乜全部咪啊就攞嚟呢就同啲冇嗰啲乳牛嘅乸呢打種。咁佢生咗出嚟嗰啲佢話其實通常呢係已經出嚟佢話呢啲就已經係一啲劣質奶嚟㗎啦係先係係呀即係所以呢個其實係一個以前冇人提出過嘅一個問題。 即係乳牛溝水牛邊啲 即係氣咗先。水牛奶嗰啲都好飲㗎喎雖然就味但係水牛芝士大家食過啦但係都 OK 喎唔係話劣質㗎嘛。 唔知道啦。 你係為咗種入面劣質啦。 唔係即係佢以一個專家嘅身份啦即係佢就有提出過呢樣嘢佢就話已經其實即係中國嘅奶嘅呢啲咁嘅鮮奶其實一直都係有呢啲咁嘅問題囉。 總而言之呢而家飲奶呢就應該冇乜問題嘅但係過咗半年一年之後呢你哋食啲奶製品就小心啲啦。 其一定要小心。 唔係依家就算我覺得都唔好食奶製品啦。飲奶我覺得係安全的。 喂你奶唔飲咁唔代表產質冇事喎。 唔係呢個問題其實我最擔心嘅就係咩其實係一直呢你發我唔覺得係會解決到。因為首先已經有呢個咁嘅三聚氰胺標準同埋呢就係、是、你話、哦、我個 BB, 我以後買譬如喺大陸啊我講緊大陸啊我譬如喺大陸我就以後買呢個美讚臣買衛士嗰啲外國品牌嘅奶粉囉你估得咩唔得喎因為嗰啲奶粉其實呢有返即係一定嘅比例呢其實佢哋都係喺大陸做的。係啊。咁變咗不過佢哋可能真係穩陣啲嘅因為即係佢哋始終都係外國品牌但係佢哋都會有呢啲問題存在囉、 我除咗粗口之外唔想 逃避唔到㗎你 一定唔係咁你咪就以後你就好似即係又係嗰句囉你慢慢身體上嘅你要自動要有啲一啲抗係啦免呢、這個對呢個三聚氰胺有免疫力 冇得 嘅抗體 冇得免疫 力 嘅抗 體 即係要消化得到佢 啦唔係呀過多幾年話俾你聽啦你可能發覺啲食物入面呢除咗有三聚氰胺嘅標準仲有 PP 嘅標準啦 PE 嘅標準啦PS 嘅標準所有各類型嘅塑膠嘅標準 我真係好想 打定梯呀 定梯係啦仲有就最近好 hot 有滴位啦豆角啊即係又 有啲幾千倍喎好似話。 即係總之毒藥都要有標準啦砒霜要食幾多。 我豆角嗰單嘢呢好好笑㗎點解呢即係日本公布啦咁買嗰個呢即係其中一個日本家庭主婦買咁佢雪落雪櫃因為雪㗎嘛。咁佢呢拆返開出嚟啦。咁佢其實已經聞到一大陣嘅異味但佢 照煮嚟食咁啊，奶咗嘢啦。咁但係咧，再發覺再檢驗咧，原來你就咁去買啦，去超市場買啦。 啊， 買完一包跟住開啦，嗰陣異味係好緊要咯。 其實佢已經好咗啦， 個濃嘅超標度係唔好，係完全你聞都聞到嗰種感覺咯。哇！真係離曬譜呢單嘢，即係講真句，哇！你點可能即係你 而家又回收喎，係嘛？ 回收咯，但係 你要俾翻個 回收咪又跟住翻翻去大， 我唔識回應你嘅，如果係我唔明白佢至少係回收完之後再賣過， 回收咪喺大陸賣 咯， 所以係國你唔擺得過，除非即係 frozen 擺得，佢嗰啲係急凍 㗎嘛 ，frozen 㗎， 係啊。豆角佢話啲人話喂冇理由㗎喎、哦、豆角係咁種塊豆角會死㗎喎、哦、個咁重農藥嘅話。 我懷疑係咩呢，佢其實未必係農藥嚟㗎，即係其實佢而家驗出嚟係農藥啦，但係呢佢有可能嘅係咩呢，佢種嗰陣時呢佢有落農藥，但係呢佢為咗即係 keep 住佢嗰個 新鮮 變壞嘅程度呢，令佢減低呢個道理，即係個時間長啲呢，佢係加咗其他嘅唔知乜 Q 嘢落去呢，搞到個包嘢呢可能可以等成年都唔會壞囉。我有咁嘅覺得嘅， 同埋有機會，即係當然我呢個揣測或者陰謀論啦，即係有機會譬如話本身就應該係要雪嘅，咁、可能你加咗一啲咁嘅呢啲咁樣嘅 敵位 咁、而令到佢可以少啲用個雪櫃，仍然 keep 到佢係綠綠正正咁咯。 迪迪威其實呢個咧，呢個名好耐。 迪迪威，我記得以前唔知有啲咩加過，亦都有加過迪迪威。 其實咧，迪迪威咧係以前美國咧好尊崇呢樣嘢，話美國迪迪威咧其實咧話成日話對小孩仔冇乜影響啊，冇呢個 side effect 咁樣，就成日 最出名咪殺蟲水咪加迪迪。 係咯，嗰時美國應該大約70年代、60年代啦，其實美國用好多㗎，佢覺得話呢樣嘢咧係冇害嘅農藥，淨係會殺蟲嘅啫。嗰個迪迪威咧，就算係嗰啲佢嘅噴霧咧，落灑農藥咧，噴落喺細路仔度咧，啲細路仔冇事。我見嗰啲講嗰時美國啲講過咧，睇完之後我好想笑咯。 唔係你咪睇到，你咪睇到咯，佢哋咪揦嘢咯。如果唔係點會出咗個咁撚索嘅總統出嚟？太好，未講啊，咪係咯， 佢嗨細個嗨位嗨得點得滯啊！ 成班金融家都係咯索嘅， 乜嚟位差啲經 驗，所以就有金融海嘯。 另外咧，即係近排哇，講食品真係一路講落去。另外近排一樣嘢就係咩呢，咁啊即係早前啦，我哋都 post 咗啦，白飯魚即係眼膠啦， 又有啊最近。 咁最近呢就驗咗即係白飯魚呢就假不律治呢，又係對身體有害啦。咁呢就係肝素嘅嚟自。咁、其實呢有報即係有傳媒，香港傳媒都報道過啦，香港大部分嚟嘅即係所謂呢啲白飯魚呢係肝素嚟。 係真係好唔係白飯魚係真係好離譜。即係我諗你即係你諗下荒謬到呢，如果你以後要食白飯魚呢，你唔係要驗佢係咩物質，首先第一樣嘢驗佢究竟係咪真係生物。係咪荒謬呢個世界。即係大部分假白飯魚用塑膠做㗎。其實呢個已經係幾年不斷咁有㗎。所以你而家根本係你不能食白飯魚炒蛋㗎。因為你控制唔到大佬，有時你 教炒， 喂有機會炒成碟嘢都唔係一個食物嚟㗎喎。 假蛋假蛋喂假蛋而家大陸仲有㗎。喂假蛋嗰個荒謬程度呢就係、呢假蛋呢喺大陸呢好多城市嘅人呢其實佢哋係接受假蛋㗎喎。假蛋我唔知道你有冇見過，即係佢係唔知一炸啲 chemical 嘅嘢整出嚟呢，一整整出嚟就成隻雞蛋咁樣 嘅。黐 線㗎。佢基本上係一種 chemical 嘢嚟嘅，我嗰陣時抄過有啲片講過。佢首先就係用嗰種嘢就整咗個有個模整咗個網先嘅。跟住呢就再有個模呢就整個蛋白就將個網再放埋落。 所以你就覺得好搞笑，如果你真係整一味點一味白飯魚炒蛋，可能成碟餸都係 假嘅，白飯魚同埋蛋， 係咯，都係你都係將一啲所有化學原料食 Q 曬， 油咧啲油炒咧就工業用油， 工業用油， 鹽啊鹽啊工業用鹽， 係啦，乜 Q 嘢都係假嘅。 喂，仲有啊，但問題好似好叻喎，中國人做嘢即係。將啲化學物品整到係變咗一座生物，即係上帝喎，即 係 變咗。 唔係啊，同埋呢就係佢仲有一樣好嘢㗎，就係、是、呢嗰、那個 我諗我自己都食過㗎、 嗯、 即係嗰個白飯魚呢，假嘅白飯魚呢，嗰、那個口感呢係比真嗰個呢係仲 爽 嘅， 有口感有照口， 同埋好靚㗎，整咗出嚟之後呢，即係每一條都好靚 㗎，係咪 有你要嚟炒 蛋，係咪即係有眼嘅，有眼耳口鼻㗎 嘛，有眼耳口鼻㗎，所以你講下先恐怖㗎嘛。 我咪聽個新聞呢就話呢，你廣州廣東省啦，飲嗰啲所有珍珠奶茶呢，佢話裏面呢冇一樣係冇茶同埋冇呢個奶嘅，嗰啲奶咧係工業用奶精，唔係奶精，即係嗰啲化學奶精啦、 嗯。 茶咧其實唔知用啲咩化學品咧溝出嚟咧、嗯，所以就話其實係你飲嗰杯珍珠奶茶係冇茶同埋冇奶嘅， 好明顯嘅飲到嗰啲奶味咧係奶水，仲要稀得。 唔係，佢係奶，佢真係奶就好啊！佢用唔知用啲化學物品整出嚟嘅奶精啊！ 算啦，你而家都唔敢飲奶茶噶啦， 唔夠膽啦，咪、就是、算啦！即係我覺得下一屆諾貝爾化學獎頒俾中國人，真係乜 Q 嘢都得。 如果你講飲飲食食，譬如你喺街，即係你譬如真係想開國內咧，我就即係奉勸大家，如果真係買嘢喺買嘢飲嘅，盡可能都真係幫襯翻啊入就係、是。七仔啊之類呢啲，因為你街邊嗰啲士多就真係，我試過飲過一支係超假嘅樽裝可樂。 嗯，哦，可樂有啊， 好恐怖嗰陣味，簡直我真係依家諗翻都想嘔。 唉，算啦，唔好講呢啲啦。嗱咁啊，臨尾咧，我哋今日決定加時啦， 即 係加多一節啦。咁咧就講多單同大家即係自身利益有關嘅，即係咧就十月二十號開始啊，即係微軟咧會喺大陸咧。就捉呢個翻版啦，咁、咧就如果你之前有做過 upgrade 嗰啲咧，小心啲啦。 嚴打 黑屏呢、這個叫黑屏事件啊，咁咧就係咧所有十月二十號開始遇過啊，聽講話啦，就你嗰個 window 同埋呢個 office 咧係、會大，如果你嗰個係翻版咧，係會每一個鐘頭咧係會成個電腦變咗做黑畫面嘅。咁、然之後呢就要再重新 okay. 即係又要再設定啊 咁、 之類嘅。 依家如果即係喺上面即刻 cut 咗嗰個 up, 而家幾種方法做啦，第一就係你講一次咪 cut 咗 upgrade 佢囉。第二呢就去各大即係嗰啲電腦商場啦，就 整個免擊 就搵呢啲武林高手啦，一定有啊。 一定有啦。 嗰啲即係隱姓埋名嗰啲啊，即係你俾五兜嘢啊，$100啊，咁佢就會同你做啦，咁呢就啊唔你唔好舉手啊 Michael 我係講緊大陸嘅高手啊， 聽 我 講樣嘢啊， 大陸嗰啲真係高手嚟嘅，話俾你 好快咧，我話俾你知啊，肯定有得幫你喺網上度免費 download 幫你搞掂曬 嘅。咁呢、 想問一下咧，究竟依一個行動咧，包括嗰個香港嘅？ 唔係，淨喺大陸。講緊正係大陸冇講緊係香港， 咁我哋咪好安全 咁、但係因為呢個都係大反福利啦，因為你講緊其實好大鑊㗎，因為講緊喂你好多嗰啲大嘅企業啊，即係喺大陸嗰啲大企業嘅大佬一即係講緊喺公司二三百台電腦全部都係翻版嘛，呢個好正常啊，因為嗰個大佬你冇可能裝正版㗎嘛，咁、所以就開始要做嘢㗎，其實而家講俾你哋聽已經即係有啲都知道嘅就好遲啊，喺大陸就好多人都已經知道 㗎 啦，咁好啦，咁我哋就加多節第三節翻嚟再繼續傾其他嘢。 HK Reporter 有蕭若元， 我可以講我後生嘅時候好難喊，我等咗20年冇喊過，即係喺任何情況之下我都唔會流一滴眼淚。但係近年我就一諗起我媽咪嘅身體，我就會飆眼。呢邊嘅世界，即係我只肯定有一個人。系咁，我系我，即系随时系可以用佢自己条命嚟咁我条命。 全新时段，萧虎声中，逢星期五晚10点至11点半。 妈妈。 7月12日 My Radio S 西九龙中心港人所不能讲的现场精华片段重温， 我们那些呢就是叫栋笃串，只是动人的啫。那譬如很简单，你看看这个这样唐英年吊吊揈咁，喂大佬，堂堂一个政务司司长在个立法会那里吊吊揈，是吧？即是嗱，这些呢只有我们 My Radio 或者香港人网节目才可以喐佢嘅。咁於是呢我就話嗱，而家啲僆仔呢就好流行啲潮語嘅，